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还挺伤感的，让人心酸的一个话题啊。说说你哭得最惨的那天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 哭得最惨的那天，肯定雨下的超级大，在雨中大哭的你啊，来回想一下那天到底经历了什么。 嗯，先说音乐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金南玲的《超级喜欢你》。虽然我们的话题很伤感，但是第一首歌呢，还是挺欢快、挺开心的一首歌，缓解一下大家这个悲伤的气氛啊。 对，中和一下，希望大家不要上来就哭哈，听我们的指示。先看一下第一条留言啊，这个朋友叫杨小健，他说、这一年我出车祸没哭，手机 iPad 考研资料被偷了没哭，最爱的人不要我分手了没哭，研招网账号被盗被取消考研资格我没哭，进了好几次警察局我没哭，复试呢被关系户顶替跑调剂跑了20多天我没哭，就在昨天我收到了你录取通知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这一年有多少心酸只有自己知道，在地铁上哭成狗。 哎，我觉得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吧，总算是这个成功了，这些努力没有白费，拿到了通知书啊。 哇，这一年我感觉你是有点运气不太好吗？你一定要去拜一拜。对对对，希望19年能够你有这个好运气哈，能够好运爆棚。 下面还有人回复他呢，就替我们安慰了这个小朋友，他叫做半斤趣味八两欢，他说这个你说的这个故事啊，我深有感触，被伤害被折磨的时候总是能够扛过去的，越受伤越坚强，最让人泣不成声的反而是那一点点的黑暗中的温柔。说的真好。 是的，就是当你受伤的时候，你自己忍忍牙咬咬牙其实可以忍过去的，但是就你受不了别人来关怀你、问你痛不痛啊，哪里受伤了，一到这样的时候就自己就忍不住了。 想要一百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，哒哒哒喷嚏，其实我在想你，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，冬天下雪拥抱着你，春天下雨陪我做屋檐，夏天陪你吃着冰淇淋，秋天落叶满地会为我披上外衣，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好一言为定，谁被心记忆画个圈圈住着你，其实我超级讨厌你、我的世界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好一言为定，打了个喷嚏，其实我在想你，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，这一生与你纠缠不清。 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《肆无忌惮》。 卡西莫多的雨果，他说呢，考研的前一周，妈妈去世了。看到妈妈遗体的第一瞬间，我竟然哭不出来，到火葬场的工人把骨灰盒递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决堤，因为骨灰盒还是有余温的，那是妈妈手的温度。 哇，真的好想抱一抱这个，抱一抱你啊。亲人的离世真的是世间最悲痛的一个事情了，希望你安好哈，你一定要活得好好的，开开心心的，这样的话妈妈在天上也会很欣慰的。 其实看到这个留言下面居然还有我的那条留言，呵呵，当然我这是逗逼的啊，其实我哭得最惨的一次就是上一回在厨房里切洋葱的时候了，呵呵，真的是很辣眼。 我以为你这句话就是很煽情，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 女生已经走了分手了，但是你偏偏要告诉自己我不哭我没哭我才不会难过，就那样的。明明是沙子迷了眼洋葱迷了眼，怎么可能是因为他而哭。 对，绝对不是，绝不是为了那个人。 夯了个夯，这个朋友呢也是分享的一个比较让人难过的故事吧。他说全家人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妈妈查出来得了乳腺癌。姐姐发消息告诉我的时候呢，我正在工作，瞬间就崩溃到控制不住了。那是第一次觉得生死的可怕。幸运的是呢，妈妈现在很健康，可能是经历过了，所以呢现在变得还蛮乐观的。 嗯，我觉得有的时候生老病死吧，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事儿，这都是天意，都是自然的规律。只要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太痛苦，或者是迷失了自我就好。许代佳他说呢，爸妈又一次大吵架了，快分崩离析的哭啊。 嗯，小的时候在爸妈吵架的时候真的是不知所措呀，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够阻止他们的吵架，真的是不希望他们分开，但是又无能为力。 沉醉过半还分离纠缠，你的预判圆满，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急着闹翻，用词刁钻，要观有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我违背自然，我表演勇敢，宁缺毋滥，严加看管，无用的手段，维护着习惯，让自己难堪。最后的离散，请用词温暖。 下一首歌来自新月沉浮的《童话不骗人》。陈男神的女神她说呢，和男朋友分手了，一边哭一边听好日子，一个有戏剧性的画面，一首有故事的好日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、真的是悲伤。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呢？明明那么悲伤还要听这样的歌。 没人语可爱无敌，原来曾经是你。 皇家的猫他说呢，一二年只身一人去北京当北漂，住在潮湿的地下室，有一晚下大雨，我被打雷声惊醒，一个人在被窝里抱头痛哭，不是害怕打雷，而是突然觉得自己这是图什么呀，远离家人，远离朋友，到一个竞争压力特别大的地方上班，还受同事的排挤，就因为自己是个外地人。那一晚不晓得自己是怎么睡着的，只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眼睛是真的肿得好厉害。 嗯，我想这种心酸每一个北漂过的人都经历过哈，都感同身受。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真的滋味特别不好，尤其是漂泊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，这一点就让人觉得很无助。 主要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这样的话每次都要特别害怕搬家的时候。 对， 而且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有一点我特别的理解啊，就是有一天早晨你醒来发现自己枕头是湿的，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过，这个是悲伤到极致才会有的事儿吧。我觉得 可能晚上做梦梦里都在哭，对不对？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Aline 的《忘记拥抱》。 木木木小西呀、他说呢2018年12月10日，时间都记得那么清楚啊，被误诊为肾炎，因为在外地上学，一直都没有和家里人说，跑了好多次医院，抽了好多回血，中药完全当饮料喝。过年回家和表姐瞒着家里人又去做了检查，肾病科的主任说不是肾炎。把这件事儿当成故事一样和家里人说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终于哭成了狗。 哦天哪，我觉得当时误诊的那个医生也是够了，给人家诊为肾炎，还给人抽了那么多血，还喝那么多药。 对，我觉得喝那么多中药，就算没有肾炎，肾也要坏掉了。 对啊，还幸好是虚惊一场啊，幸好现在是没事了。 我们都太骄傲，话说的太早，是谁的怀抱，是谁在苦笑，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，抱歉是我傻得可以，是我不好。汹涌人潮，寻找苍生的一角，我眼泪不敢掉，我快要受不了，忘记了拥抱，忘记了微笑，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，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，抱歉是我傻得可以，是我不好，记忆的拼图没有真心拼凑不了，幸福的城堡跌跌撞撞谁，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。不去猜想我。 下一首歌来自郭顶的《保留》。 淑女的眼泪，她说呢，高三那年体育课上，觉得闺蜜们背叛，孤立了我，和她们大吵一架。 那一刻呢，我才知道原来啊，我发火是有多恐怖，可能那是我至今最恐怖的一次怒火了。然后呢，我就一个人跑到厕所蹲着嗷嗷大哭了一场，撕心裂肺啊。 嗯， 被人孤立了， 被朋友孤立和放弃的这么一个经历、 嗯、对，背叛 确实是，特别是对，特别是学生时代，那个时候心智啊世界观还没有那么成熟，就觉得如果被亲近的朋友抛弃的话，真的是被全世界遗弃了一样。 嗯， 一种什么也没有的特别动物。他说呢，2018年春节，86岁的姥爷去世了。他被推出 ICU 的那一刻，我拉着还有余温的手帮你扣上了最后一颗扣子。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我呀？我想起我上大学临走前给您剪的指甲，你有些落寞地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我还让你不要乱说，但现在我只能看着你的相片，回忆你小时候牵着我上学的情景。你爱我这么多，我却只能叫一声姥爷。 嗯，我们慢慢长大哈，终于也来到中年的这个年纪了，那我们就要承受就是自己的老一辈哈离世的这个痛苦了。 嗯， 哎呀，这个生死有命哈，这个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是尽量的放平自己的心态去接受任何一种结果，只能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开心吧。 嗯， 小橘猫咪他说呢，前几天呢我去看电影，看了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，看的时候呢我没哭，看完出来的时候呢我哭惨了，因为我的电瓶车被偷了。 好悲伤啊。 对， 这是实打实的悲伤。 对，这是钱呀，钱没了， 就被人偷了车，真的很就是很无奈的，一是没了一件很贵重的东西，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代步的东西了，还要走回去。 是， 白叶子他说呢，还不是去年高考失败了，本来也没什么，压抑了好几天，和爸爸因为别人的一个玩笑吵架，他就说了好多过激的话，我当时哭得稀里哗啦，都想离家出走了。 怎么还有你的样子，想形容你的句子，关于你所有心事，依然能记得钻石，那一刻是你的地址，忘了你的名字，就在这座寂静心事，怎么还有的样子，我始终等待再见，只不愿再也不见，真的忘了你的名字，是在那座寂静心事，一直还有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蔡淳佳的《要幸福》啊。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， 半斤趣味八两欢。他说呢，以前的自己呢，一点点事情一点点委屈就哭得稀里哗啦，反而是现在想哭也哭不出来了。大概是去考场的路上生理痛的只能够蹲在马路上，出门忘带伞，下暴雨知道没人送伞，匆匆的跑在雨中，被骗的时候呢一个人强撑着跟人辩解，被背叛的时候呢假装满不在乎，好像都让人掉不下眼泪，这些呢反而变成自己的盔甲，越受伤盔甲呢越厚实。 真的是，我觉得人到一定岁数之后，成熟了，经历的事儿多了，真的很难哭出来了。就算哭，也是鳄鱼的眼泪，可能很难有一个真的让自己难过呀或者感动的哭了。 对，以前的心呢是很柔软的，慢慢的你会被生活所磨练的哈，这个叫什么？无坚不摧，就是任何的这种带刺儿的东西啊，硬的东西，尽量的往心里扔吧，没关系的，已经很强大了。 荒芜的我，他说呢，说分手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会被人觉得很丢人。说一个我朋友的事儿吧，那天下午真的是他长大后哭得最伤心的一回。还好他躲在公司卫生间，只是默默地流眼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想让眼泪都流出来。可能他觉得流完了就不会哭了吧。从那以后，也有女孩子说喜欢他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说自己美好，不能让人家受委屈。我总觉得他这个朋友说的就是自己呢。 是用别人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豆姑娘又出了一颗豆，她说呢，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最惨的一次已经不记得了，最近的一次呢我还记得，是去年十月份有一次赶飞机，7点多的飞机，硬是晚点到12点才飞，找不到朋友吐槽呀，男朋友又不关心，一个人在8000米的高空中哭了2个小时，不知道我不擦眼泪的话落下来会不会砸到我的男朋友，会不会砸死他。希望 挺好，一定要砸死他，把窗户打开，眼泪扔下去。 对，空姐来给我把这个窗户打开。 太可爱了。再来说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吧。细牛贿赂了大牛，杀了二牛。嘿，这名字也够绕的。他说其实我哭得最惨的那天呢，不是和他分手的那天，而是在没有他的日子里，想起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事儿。吃饭、睡觉、散步、开会都会想起来，猛然发现现在就只剩下自己了。还好就只剩我自己，没有人能够看到我撕心裂肺的哭与痛。我觉得真的是很细腻的一个分享啊，说出了很多人难过呀、痛哭的那一刻的心理感受吧。 嗯，有一些事情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过的话，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那擦干眼泪后也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和微笑哈，以后的生活呢也请继续微笑面对。 哭完了就好了，就释怀了。 嗯， 今天说了很多大家在一个人偷偷痛哭的时刻啊，觉得突然发现了很多别人的小秘密。 嗯， 就发现自己的那些痛苦好像也都变得微不足道，特别渺小了，就让他随风去吧。 嗯，对啊，大家在这期节目中找到了这么多的同类，会不会觉得不会那么孤单了呢？是吧？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啊，在成长的阶段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都会有自己难过的时候，忍不住的时候就哭，哭出来之后就会好一些。嗯，始终记得生活是美好的，一定要一直往前看。 嗯，那好，说到这儿呢，咱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，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听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我们每一期呢在节目录制之前都会发布这个话题，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，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。 嗯，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了。 嗯，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幸福啊，你是我最初的信仰，要幸福啊，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，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，回到最初发现自己多么无暇，你是我最大的牵挂，要幸福啊，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，我不在挣扎，去欣赏生命的变化，要幸福啊。